在展区的红色印记板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两地的展览及文创产品，以及红色大剧《觉醒年代》的文创衍生品第一次在境外展出。北京歌华展览有限公司孙晨说， 党史馆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取材于馆里建筑装饰上的图案，最核心的元素一个就是向日葵，还有一个呢就是万年青。今年比较火的一个 IP 是这个觉醒年代，然后我们配套着开发了像曲奇呀、巧克力呀、冰棍啊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小食品，整个在产品包装上也是提取了电视剧里的一些人物的卡通形象，还有电视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这些红色精神。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物局等单位协办的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昨晚在首钢园三高炉举办了开幕仪式，大型原创交响音诗画《山河永定》进行了首演。文化节为期一周，将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和论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山无言，水无声，万载。 开幕仪式在首钢园三高炉舞台举行，同时进行线上高清直播。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端坐在舞台上，身后就是雄伟的钢铁高炉，在灯光的映照下别有韵味。 一批国内顶尖的艺术家用一年的时间采风进行创作构思， 在指挥家于峰的直棒下，名为《山河永定》的交响乐缓缓响起。这部作品通过多元跨界的艺术交融，把音乐、诗朗诵和多媒体相结合。与阎维文一起演唱主题歌的歌手吕薇表示， 娓娓道来讲到了北京的文化、北京的历史。 本届文化节将依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等元素，串联红色遗迹、工业遗产、村落民俗、自然人文、文化创意等内容，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告诉记者， 为期一周的时间，通过高端论坛、群众活动、文化消费，让人们通过过节的方式更好地了解和认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组织青年学子游走三山五岩这种活动，从进京赶考路线去认知西山永定河文化的历史和它的红色基因。我们也会通过寻找最美文物保护人的这种方式，让那些基层的保护文物的群众和他们的事迹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传扬。 据了解，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区域内有近70家博物馆，文物节期间将举办22项展览，包括京西消费节、第五届沿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在内的文化消费活动也将与市民见面。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昨天发布了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数据显示，保险消费投诉47005件，环比增长 31.43%， 其中涉及财产保险公司19643件，环比增长 31.58%， 涉及人身保险公司27362件，环比增长 31.33%。人保财险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第一，平安人寿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第一。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